习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12月12号星期天，农历11月初九。大雪节气过后，万物潜藏，降温明显，气候干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啊，要多吃一些生姜、辣椒、洋葱、桂圆等温性食物，也可以多吃一点牛羊肉、蛋白质，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此外，大雪节气呢，也是一年当中阴气较盛的时节，要注意滋阴润燥，多喝水或喝点养生茶，吃一些补水润燥的水果，比如梨、荸荠、柑橘、柚子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现在随着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农业生产高效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今儿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关注智慧农业，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石景山区明年将启动建设总长度22.5公里的西山绿道。今年极端性天气引发涉农类案件显著增多，农业经营者维权止损能力不强。丰台消费帮扶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北京琉璃河遗址再次出土铜轨。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景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记者日前从石景山区第13次党代会上了解到，石景山区明年呢将启动建设总长度22.5公里的西山绿道。绿道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和西山地区的第一条山地森林绿道。绿道打造了近自然的林带景观，串接西山主要历史文化遗迹和风景名胜，可步行可骑车，将促进绿色出行，也丰富市民亲近山水的休闲体验。从2018年石景山区在北京中心城区率先开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以来，以持续扩大绿色生态空间为目标，目前西长安街城市森林公园群已基本建成，包含新安城市记忆公园、首钢工业遗址公园、石景山景观公园、永定河滨河景观带、石景山游乐园、松林公园、老山城市休闲公园等在内的长安13园，总面积达794公顷，形成绿色首都城市西大门。同时通过建设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等等，增加绿化总面积285.48公顷，全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位。未来5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全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实现森林覆盖率超过3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24平米，持续完善西长安街森林公园群和富士路冬奥景观大道，建成西山绿道、永定河区域步道和永隐渠绿道，加强永定河沿岸的生态修复，全面建成水城交融、融合开放的滨河城市绿色空间，展现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美丽姿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顺义。今年北京屡次迎来了极端性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由此引发的涉农纠纷更多的涌入法院。就在12月8号，顺义法院呢对这类案件呈现的特征以及审理难点进行了公开发布，并对如何避免这类纠纷提出建议。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暴雨期间，郭某出租给李某的包含加工车间、鸭舍、库房等400平方米的场地墙体被水淹后多处开裂倾斜，于是郭某将李某诉到法院索赔修复费用。但李某以房屋被淹是附近的修路工程没有及时排水导致，并非自身原因为由，拒绝赔偿。 据顺义法院民二庭法官张祥鹏介绍， 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中约定了房屋维护维修由李某负责，故李某按照合同的约定向郭某赔偿修复费用。如损害是由案外人过错造成，李某可在实际赔偿之后向相关过错方主张权利。 顺义法院民二庭庭长牛嘉文发布称，今年1到11月，顺义法院受理的因极端性天气引发的涉农类案件数量同比增长12%。 7至8月以来，顺义地区平均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多70%。面对农作物预期收益下降而后期修复维护等意外成本增高的风险，土地承包人实际弃耕率达67%，引发农村土地合同类纠纷案件数量上升。 牛嘉文指出，损害虽直接由突发的暴雨狂风引发，但最终没能及时止损，导致形成诉讼案件，农业经营者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是主要原因之一。 案件审理中发现，111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54%的承包合同中未约定涉极端天气的救济条款。损害发生后，56%的案件存在农业经营者未能及时与土地发包方就灾后维护等问题达成补充协议，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 许多案件显示，受损一方遭遇对方恶意违约后，容易采取偏激的手段追讨欠款或者要求赔偿，结果得不偿失。刘嘉文建议农业生产者遭受损失后可积极申请法律援助。 出现极端性天气等突发损害时，在事前和事后应提高证据意识。农业生产者如权益受损，可持身份证等材料到法律援助中心或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弥补诉讼能力不足。 再来关注顺义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顺义区城市管理委组织城管执法局从今年6月起开始开展个人垃圾分类专项执法检查，对不听从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劝阻的村居民进行了处罚，并且对屡次不改的村居民进行了罚款。截至目前，针对没有将生活垃圾分别投入相应标志的收集容器的行为，劝阻1240人，对869名村居民开出罚单，其中警告682起，罚款187起。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规定，个人不正确分类投放，由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据了解，今年10月起，顺义全区城管系统进一步加大了专项执法投入，靶向治理垃圾分类问题。而下一步，顺义城管执法部门还会进一步做好垃圾分类城管执法进社区工作，将深入推进个人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加强早晚高峰时段的专项执法，重点查处个人生活垃圾不分类投放的行为。我们说，垃圾的分类投放对于整个城市环境的改善意义重大，所以希望每一个居民都能够践行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当中的规定，正确的去投放垃圾。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2021年全国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丰台区产供销全链条消费帮扶模式入选优秀的典型案例，这也是本市唯一入选案例。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通过产供销全链条模式，近年来丰台区已经累计实现消费帮扶金额约13.6亿元。丰台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制约消费帮扶的痛点、难点和堵点，打造高效畅通的产品供应链，让脱贫地区的优质农副产品真正流动起来，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联动。比如结对帮扶的内蒙古临西县设施农业已经达到了5万亩，中草药12万亩，果品、蔬菜、杂粮、杂豆等特色产业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丰台区会同临西县安排京蒙帮扶资金2000万，支持果蔬深加工车间以及气调保养库项目建设，有效保障蔬果及时收储、错峰上市，最大限度提升农副产品的价值。丰台区呢还采取送市场上门的方式，累计投资2亿元建设集信息化、多功能、综合性为一体的临西月各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涵盖集散、冷藏、加工、线上线下交易等功能， 辐射临西及周边地区的农产品销售合作。丰台区相关部门以及挂职干部团队还积极通过印发倡议书、展销对接等方式，组织号召各级预算单位、区管国企来采购帮扶产品，推动供需双方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近年来，丰台已经累计实现消费帮扶金额约13.6亿元，今年就实现了消费帮扶4亿元。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把目光转向房山，北京市文物局七号宣布，在2021年房山区琉璃河西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掘出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和一条城外环状壕沟。在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漆器和陶器中，一件青铜簋尤其引人注目。日前，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就探访了正在发掘中的遗址，来听他的录音报道。 是在最上面一层果盖板之上的这个突变的形 状。考古现场在琉璃河燕都遗址博物馆附近，这个遗址曾在1974年首次发掘，出土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最大青铜器锦鼎和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博举力，后来因地下水位上涨而被迫填埋，2019年才重启发掘。站在放有墓主人棺椁的1902号墓葬坑上面向下看，能看到墓主人头部的头镶以及清晰的朱砂颜色。考古项目负责人王晶说，墓中出土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镶盖板，在北方地区也很少见。 从最底下一层席子到中间的椁棺，中间内壁的一些比如说丝织品，到最上面一层席子，我们全部都做出来了，其实是难能可贵的完整材料。包括它的头镶内，除了铜器，它铜出的还有比如说像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漆器，我们都辨识出来了。在自己的墓里就随葬了成套的车马器。 这次发掘采用了许多新的物理探坑技术，王晶说， 金属探测器包括高密度电阻率法，这些不同的物探方法，每个发掘过程都有详细的绘图照相和三维模型的建立。 北京市文研所工作人员盛崇山正在对刚刚出土的一件盾牌饰品青铜面具进行清理，第一时间进行保护。 铜器的保护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它进一步氧化锈蚀，所以需要控制温湿度，需要让它处于低温低湿状态。我们是会把它进行一个提取，将这个有机质和无机质的文物区分开之后再单独进行处理。 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郭京宁告诉记者， 我们采用了合作现代和创新的发掘技术，全域建立了三维测控网，采用了反向发掘方法，注重对遗迹单元形态的整体提取，对于了解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分封制和北京早期城址的规划理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古人员在这个项目中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的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檄纹，并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1901号墓新出土的一件铜簋与40多年前同坑出土的鱼簋还有一段有趣的渊源。这次发掘让这两件3000年前本属一对的青铜器时隔40多年再度聚首。王晶说， 兽面加夔龙纹的这样的簋纹饰和造型大小都非常一致，只是缺少了一个方座，器盖和器身的铭文不一致，也就是鱼簋上的器身和它的器盖是一样的，鱼簋上的器盖和这件的器身是一样的啊，同一个做器者，然后当时呢可能做出来的时候本来是反着的，一套是同样的铭文， 孩子报错 了，是不是改错了？有现在的这个就是情况，这一错错了3000年，让我们今天的人能够发现。 郭京宁告诉记者，这次考古也将为未来的展陈和规划提供大量珍贵资料， 将为下一步琉璃河遗址考古公园的建设提供强大的考古支撑。 再把目光转向大兴，记者日前从大兴区党代会上了解到，大兴区日前已经印发《大兴区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就提出大兴区对在医药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的项目等重大成果和创新资源落地给予最高3亿元的资金支持。这次政策发布将从支持创新药品领域具有全球专利的新靶点、新机制、新结构、新技术等创新药研发，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关键技术研究应用，特色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 发展医药健康与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新业态，第三方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发展和建立创新型临床研究中心，建立医研企等多方协同创新模式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以往我们认为啊，蔬菜都是在大田大棚内来种植，而如今随着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农业生产高效的要求越来越多，对于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越来越紧迫，科技助力农业高效生产，保障食品安全方面也做出了许多新尝试。不少蔬菜在高科技的助力下生长在智能温室中，也实现着智慧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今天节目我们就为您详细说一说。 智慧植物工厂的现在属于研究院的中式研发阶段，研发的成功之后，我们刚才在咱们一进的院呢，要即将建成二期，二期将建成亚洲最大的植物工厂，每天的蔬菜产量将达到27吨左右。 位于房山窦店的守城农业集团是一家拥有黑科技的农业企业。2015年，守城在房山建设了国内第一座 GMP 级别的蛹虫草工厂。2018年，又在中国航天员中心、清华同方和北大方正的技术支持下，引入消化日本松下植物工厂技术，创建了目前市场上技术比较先进的第三代全封闭人工光智能化植物工厂。 就是得穿那种。 进去之后必须戴口罩说话。这种环境只要进去了，一颗虫卵全军覆没，高湿环境嘛，生产环境的要求。 记者在现场看到，全密闭的环境当中，高约5-6米左右的架子鳞次栉比，有序的排列，一颗颗绿油油的蔬菜在架子上也排起了整齐的队伍，享受着智能化控制下的舒适的环境和精准的营养。守城集团负责人关斌向记者介绍了农业黑科技植物工厂的工作原理。 农业呢也有黑科技，指的现在呢就是植物工厂一个环境控制的先进，与咱们中国航天员中心打造了环境控制，也是有这个松下的这个技术支持，生产这些蔬菜呢主要用的就是 LED 灯光。 工厂外面的墙上哈、啊、还看到了这些中控系统是吧？ 这个电视屏，这个环境控制系统，正常情况下呢，像二氧化碳这类的呢，和温度湿度在同一环境里分布应该是不均匀的，特别二氧化碳应该是底部高上部低的，因为它重嘛。那么您看我们这些二氧化碳，基本来说呢，这些数据753 663 702基本上都是均匀的。还有您看它的湿度和温度都是22度左右，同时呢湿度呢基本上都是78-9左右，76 74 78，基本都在湿度。为什么叫可控蔬菜呢？实际就是一个叫成分可控、生长环境可控，肾疾病的人不能吃这个高钾的、含钾的产品，我们可以种出低钾蔬菜，还可以种出来高锌的蔬菜、高钙的蔬菜，也是一次蔬菜的革命吧。 控制系统它可以精确到每一个种植架上面， 对 它的温度，对温度、 湿 度、光照、二氧化碳。 正常大家会想到说，你看这架子这么高，那底层的蔬菜肯定要比上层蔬菜长得慢呀，或者说底层的蔬菜会比上层蔬菜长得快呀？实际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环境控制已经解决了湿度和二氧化碳含量的均匀度可控。 关斌介绍，和普通大田种植蔬菜相比，智慧化的植物工厂具有节地、节水、高效和低排放等几个优势。 单层产量相当于20亩，那么我们二期将建成之后将是5层，1亩地相当于100亩地的产量。节能方面呢，它是大田种植用水量的75%。大田种植呢，蔬菜种植呢，应该是，这个每公斤蔬菜呢需要46升水左右，一直到净菜含净菜加工的水量， 植物工厂呢，每公斤蔬菜只需要9.9升水，大概来说就是节水了75%。它在生长过程当中呢，大量吸收了二氧化碳，碳排放方面节能。 整个植物工厂内，除了金属架子的银色和植物本身的色彩外，紫红色的灯光照明也格外吸引人眼球。负责人关斌介绍，工厂的用电也体现了绿色节能的理念。 平民每天可以出4颗成品菜，一颗菜呢就是耗电1度电。那么呢，我们现在呢用太阳能发电呢解决了60%。必要性就是 LED 灯比传统的灯呢就是节电。同时呢灯光呢根据植物生长的需求，需要光波来决定了它的颜色。 LED 灯来说呢，这个效果会更好，在这方面也达到了一个节能环保的标准。 所谓植物工厂，是通过设施内高精度环境控制，实现农作物周年连续生产的高效农业系统，是利用智能计算机和电子传感系统对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行自动控制，让设施内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省力型生产方式。它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高投入、高技术、精装备的生产体系，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系统管理于一体，让农业生产从自然生态束缚中脱离出来。按照计划周年性进行植物产品生产的工厂化农业系统，也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吸收应用高新技术成果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之一，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它的技术门槛相对比较高。多年从事农业生产和科技创新的博士于兴军说， 工厂化生产就是实际就有很多精细化的东西了，就是你在实验室里边可能也发现今天这个房间里温度不合适啊，调一下，明天那个湿度不合适调一下，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你在工厂化生产里边是不允许的，只能一次性就全都到位。 虽然有着高技术高门槛，但是植物工厂为什么成为了当今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呢？于兴军说，主要是它符合了当下农业种植需求和农业从业人员结构特点等等。 这个农业整个就在发展，农民的这个人群现在在越来越少，在国际上都是这样，农民的人口逐渐在降低。日本比咱发展的这个现象出现的早，中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的农民都是中老年，中年都很少了，年轻人都往外跑，在地里边种地的都是老年人。那么这帮老年人再过了20-30年，他们种不了地之后，这个年轻人又不想去种地，这个整全世界都存在这个农民危机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转化一种这个生产的模式。 北京作为科技中心，农业科技创新也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而最近围绕智慧农业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启动了畅游现代生态大园区，感受智慧农业新魅力的科普主题宣传活动，走访了北京生态谷智慧农场和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了解首都农业科技所蕴含的生态、环保、节能和新智慧。在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的北京生态谷智慧农场，一座名为智慧农业中心的建筑居中而立，和四周精心设计的廊桥、草坪构成了一个都市公园的框架。北京生态谷智慧农场总经理助理袁科介绍了整个园区的分布情况。 就是包括了一星期园，一星的话就是今天我们主要参观的就是农业科技展示中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农业科技馆，一共是20000平，就是所有的就是包括垂直农业、高效栽培这些都会在这儿有一个集中的展示。 袁科介绍，生态谷智慧农场拥有全球领先的农业管理体系，为了让蔬菜四季常青，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旋转追光系统，为了节约土地资源，采用了多层立体垂直种植系统、漂浮栽培系统，为了实现多种作物的精准协同管理，采用了中央控制室精准环境控制系统。智慧农场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应用，孕育出珍品灵芝、波士顿奶油生菜、罗马生菜、夏日阳光番茄、戴多星黄瓜等优质产品。 而位于房山良乡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部平台，这里基于物联网、大数据、透明供应链等技术，集中打造先进农艺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部基地模式，整合了房山区的农业资源，研发智慧农业平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元胜介绍，该平台可以面向大田、设施、果园等主导产业全产业链各环节，实现大数据分析等智慧农业领域的专业指导。这种模式会逐步推广开来。 这个联动温室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核心区把那个设施、功能、蔬菜、无人干预、全自动、智能调控这样一项技术呢，把这个模式在产业核心先建立起来。那主要是为了向一个是服务本园区，另外对周边的一些还有外省市的一些模式的输出。 当前农业生产和其他领域的生产一样，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离不开数据的收集、分析、把控和指导。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峰介绍，基于院校建立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收集技术成果到指导农业生产等全数据产业链条的打通。 信息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于远程教育、信息服务，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规划咨询，还有信息技术的一个应用，还有一个就是高端的农业经济分析，整个的那个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农科院的整个的数据，就农业科技数据中心就在我们所这边，有技术，还有有现有的成果，现有的成果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库，那么再用那个技术的 AI 啊，叫人工智能的方式啊，给市民、给农民、给合作组织全面推广。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房山的智慧农业建设只是首都农业高科技创新发展的冰山一角，而今后北京也会立足首都发展要求，抢抓机遇，创新发展，继续推动智慧农业园区的建设，不断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产业转型升级，让农业搭上大数据的顺风车，为全面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在日前召开的京港洽谈会上，京港两地卫生界官员研讨新冠变异病毒的防控策略、免疫保护和患者救治。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从会上了解到，为了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北京市已经建立了突变株的检测储备，一旦出现病例，疾控应急队伍将在两小时内到达现场。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就来听听北京市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措施。 市疾控中心全球健康中心办公室主任杨鹏介绍了目前备受关注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 南非的病例快速上升，近四天呢还增长了四倍，它的这样一个有效再生数传播这种能力的达到2.5倍的，就是跟以往的这种德尔塔来比的话，因为在南非出现了很多重复感染的病例，它达到2.4倍。大家会关心的就是它的严重程度，这个严重程度现在是看到的是轻症无症状，但是呢样本量太小。 杨鹏说，为了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本市已经建立了变异株的检测储备，通过变异位点的检测，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做出快速鉴定。 短时间内我们可能应用对的还主要是德尔塔的疫情，奥密克戎的话呢，它还是后边它会出现增长率的优势，如果达到40%，它是到明年1月到3月之间它才会成为主导。不管是奥密克戎还是德尔塔，我们都是非常高警戒的来应对的。 杨鹏介绍，目前本市已经形成了全链条分工明确、高效衔接的病例报告和调查流程，一旦发生疫情，本市疾控应急队伍将在两小时内到达现场，四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核心调查，2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在病例管理方面，本市也建立了市区两级的定点医院，市级有3所，区级有17所。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陈志海介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截至目前，地坛医院共收治了确诊病例871例，无症状感染者196例。在医疗救治上，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手段。 为什么北京市危重症病例这么少？就是因为我入院就用抗体类药物。现在咱们国家有好几个抗体类的药物，阻断病情进展。新冠病毒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要继续进行探索。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